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降雨基本结束，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8度左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音乐人齐一 Live 专辑《分享聆听旅程》及其4支已发单曲 Live 版 MV 已经于8月15号、16号上架。《分享聆听旅程》是齐一的首张现场录音专辑，收录了于今年1月12号在深圳举办的齐一个人音乐会上共20首 Live 作品。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除了《这个年纪》、《我们》、《致自己》等经典旧作，齐一也表演了《失眠的狂欢》、《余生的所有》等加盟华纳之后的新歌。通过这些作品，齐一向现场的乐迷分享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展现了自己作为音乐人逐渐成熟起来的姿态。在接下来的旅程中，齐一也将继续用他独有的温暖嗓音陪伴在粉丝左右。女歌手乔诗涵首发单曲《爱不到的人》，曲风温婉悠扬，歌词诚挚感人，配合乔诗涵独有的复古唱腔，让听众的情感层层递进，十分抓耳。爱不到的人是乔诗涵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的首支单曲，他选择摒弃之前所学的音乐技巧，用最干净利落的声音演绎这首歌，带领大家回到单纯美好的年代。近日，贾斯汀·比伯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位婴儿的照片，并且发文宣布又有了一位妹妹，遇见新的比伯，我的小妹妹。在照片当中，刚出生的小宝宝闭着眼睛，十分可爱，比伯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四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esum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来到节目当中，第二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耳边的一首开场歌曲，第二小时我们的欧美音乐的主流单元，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 Aretha Franklin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 Respect 尊重 R-E-S-P-E-C-T 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节奏我们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是一个欧美音乐的粉丝的话，我相信这样一首歌不会陌生，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位歌手 Aretha Franklin 他的作品也不绝对不会陌生，对于其人你更不会陌生。但是要值得说一下，我们的 Music Memories 还要跟你去分享关于一种纪念，这样的一种纪念来自于 Aretha Franklin。 他呢是美国史上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灵魂歌后，而他呢在当地时间的周四时间在底特律家中仙逝，享年76岁。而 Aretha 奶奶她一生获得了有20项格莱美，包括有终身成就奖，而且在1987年时候也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入选了摇滚名人堂的女性，当时还是被 Rolling Stone 滚石杂志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百名歌手，高居榜首。而她的唱片销量全球突破了7500万张。而 Aretha Franklin 他呢早在2010年，就是8年前就已经被确诊患有了癌症，而在去年的11月2号也在 Elton John 的基金会上演出，是他最后的一次登台表演。而这回一路走好，我们用他的音乐去致敬经典，感谢 Aretha Franklin R-E-S-P-E-C-T Respect 作为我们第二小时的开场歌曲。而下的时间我们要想听听看他来去翻唱演绎的另外一首众人皆知的单曲了，用他的音乐风格去诠释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I'm gonna remind me of us. It keeps me thinking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 Lord, keeps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think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your head, but you played to the bleeding. Baby, I have no story to be told, but I've had one on you, and I'm gonna make your head burn. 他的作品翻唱 Rolling in the Deep， 从1967年到1973年是他的演唱的巅峰时间了，而他也是作为史上获得过第二多格莱美奖的女歌手，一共有19座的格莱美音乐奖。那当然了，其中有8座更是连续8年获得，除了有格莱美奖之外呢，也是首位刚刚我们提到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女歌手了。而在我们的华语地区啊，最为人熟知的音乐作品就是耳边这样一首 I Say A Little Prayer。 The moment I wake up, before I pull out my makeup, I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you. And while combing my hair now and wondering what dress to wear now, I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you. 叫做 I Say a Little Prayer， 来自于 Aretha Franklin， 她呢也是被称为了美国的灵魂歌后或者是灵魂乐第一夫人 Lady Soul or the Queen of Soul。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最后用这样一首歌曲 Baby I Love You 送给 Aretha Franklin 吧，祝她一路走好。 If you want my loving, if you really do, don't be afraid, yeah, baby, just ask me. Yeah, I know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Oh, and I do declare, I do, I wanna see you with it. Stand out your arms, little boy, you're gonna get it, 'cause I love you, girl. Baby, baby, baby, I love you. Ain't no doubt about it, baby, I love you. Baby, baby,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 wanna be free， I wanna be free。The trees and the fire that's rising, the warmth's out of reach. The birds that don't sing here, it's hard to find your peace.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and your life's on leash. I wanna be waiting, let my mind drift away, find myself in a better place.Into a free fall, let my tired body rest. Gather the strength this day to find a better way. Let go of all the weight for that big hot sun. Just can't find the light. And the days that keep on passing, I can't catch my train. I feel like a passenger whose ride never came. I wanna be free. I wanna be weightless. Turn it off, take it slow. I'm always in a hurry with nowhere to go. I wanna be careless. Let my mind drift away and find myself in a better place. I wanna be weightless. Turn it off, take it slow. I'm always in a hurry with nowhere to go. I wanna be careless. Let my mind drift away and find myself in a better place. Let go of all the weight. I wanna be free. I wanna be free. Let go of all the weight. I wanna be free. Wanna be fre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legs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关注公众号的名称叫做长先生，三个字，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0818，也是今天节目的日期啊，0818，回复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我们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这个今天明天两天节目当中的所有要播出的音乐列表以及相关的试听，换句话讲，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歌单帮你自己去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器列表了啊。前两天呢，我很多朋友们说，哎，你这些歌不错啊，哪能够 follow 到你的歌单呢？其实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直接回复0818获得本周歌单即可，就这么简单了。那当然了，我们还要再来做个小预告啊，下周六时间8月25号的中午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期间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唱作达人啊，翻唱歌手，在 YouTube 当中是红极一时，到现在也是非常备受人们喜爱的 Jason 陈以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去感受一下他的声音和他的现场的魅力是什么样子的啊！节奏驾到，不可错过了，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刚刚的歌曲叫做 Weightless 啊，失重，来自于Eclo featuring Loster 带给我们的作品啊，失重，来自于他的专辑 Focus House 当中。而下的时间，让我们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戴上一下耳机，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音量和能量。Do you 来自于 Cove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昨天东城区龙潭街道举办的合家乞巧情暖龙潭我们的节日七夕节主题活动暨第二届欢乐一家人家庭才艺展演决赛正式上演，来自龙潭地区的七组家庭各展所能，在七夕节里比拼哪家才艺更高超。魔术串烧、花鼓戏、手拉风箱呼呼响、诗朗诵、我是中国人、二重唱、低叹贝贝、舞蹈、遥远的妈妈等节目引来了观众的阵阵欢呼。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到场的居民发放了七夕密语卡，居民把自己心中想对家人和朋友说的话写在卡片上，为亲密的人写上祝福。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Raise Ma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e Ma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t's it That's life in the east, that's where I will go. Born in the streets, I know where I'm from. Be asking for me, you already know. Turn up! Where the vibes are on my home. The air that I breathe, the same everywhere. So where's the party? We on the street. Cause I'm gonna be ther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the same everywhere. What people think they should know. I don't know if you this life as a great thing. Just let that love and glow. And it's step and step and step. Forever that good vibe is in full circle. You tell them again.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Live it up to the end.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With me and my friend. In full circle. In the world. Forever that good vibe is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In the world. Forever that good vibe is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In full circle. I live a life of a rolling stone. 一首歌来自 Scala featuring Ken Jones， 还有呢美国的说唱歌手 Ken Jones， 还有英国的说唱歌手这个叫做 Fuse Ork， 还有牙买加的雷鬼天才啊 Sean Paul 来一块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Feels Like Home， 就好像在家里边一样。在家时候呢总会有一种特别得劲的感觉啊，无论是你在沙发里边蜷着，还是在床上趴着，还是在地毯上拍拍着啊，都是特别靠谱的一件事情。在周末呢就是应该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去让自己的音乐这种听感啊随性一些了。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Rhythm Mix 呢是一个合成词，我发明这么一个合成词的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 Rhythm 节奏跟 Mix 这样的一种融合啊。所以呢 I have a rhythm I have a mix Boom Rhythm Mix OK，不要再干下去，好，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Band DJ featuring Aeon Mika 带给我们的 Hold Tonight。这样一首歌呢，属于是开口脆了，赶紧听起来啊。来自于 Band DJ featuring On Melka 带给我们的 Hold Tight， 抓紧一点啊！无论是绳子还是说你对面的那个人啊，要抓紧一点才行。这个七夕刚过啊，所以呢，我们要抓紧一下你身边的爱情，不让它流走才行哈。下面来听一下这一位男青年啊，男青年这个小鲜肉 Cody Simpson， 97年出生的歌手 Cody Simpson， 他的新歌了，叫做 Pirate's Dream， 海盗的梦想。他毕竟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所以呢他的歌好像都跟海有关，一起来听他又重新露脸的新歌咯， Pirate's Dream。Up the coast, see the girl I love the most, to see the girl I love the most sailing up the coast, arriving at the bay, a thousand things to say, a thousand things for me to say, arriving at the bay. The crystal water gleams, my lady lover beams.Oh, pirate's dream. Oh, she's waiting at the dock, standing by the silver rock, standing by the silver rock, waiting at the dock. I feel her in the garden, she feels me in the garden.Garden, while I feel her in the garden. The next thing she said, a bounty for her head, could not have to pay the ransom or she's dead. Oh, oh, a pirate's dream. Together to the seaRun away and we'll be free. Oh, oh, a pirate's dream.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Watching the nightly news, don't seem to find the rhythm, just wanna sing the blues. Feels like a song that never stops, feels like it's never gonna. Gotta get that fire, fire back in my bones before my heart, heart turns into stone. So when somebody please pass the megaphone, I'll shout it on the count of three. joy, joy, joy, joy down in my heart.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刚刚一首歌曲呢，就是叫做 Joy， 来自于 For King and Kofi。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很多人都爱说，哎，今天的歌有点意思啊，甚至还有些我们的网友呢也在说呢，说这个听过了我们的节目呢，听多了以后感觉自身的整体的音乐的格调都提升了，感谢我们的平安这位好朋友。当然了，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想查询歌单啊，方法非常非常简单，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的是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之后回复一下0818，也就是今天的日期，这四位数字回复0818，马上获得我们的本周音乐列表，用我们的歌曲的这种歌单啊，帮你去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器的列表就好了。当然呢，一会儿我们也会在这个整点段的广告时期期间呢，我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准备要想唱一段京剧，因为刚刚有听友们说想要让我唱小段京剧，行，那我就在这个直播平台去唱一小段就好了。那么赶紧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或者微博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一直播关注一下常先生 FM 就行了，很简单，或者直接就关注我的微博就好，微博很简单，主持人常小航。 OK， 来继续关注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Galen Crew Story。 Remember

迎神、祝祷、三献、上享、余神、撤转、礼成。晚上九点钟，角楼图书馆的天台上灯火通明，大大小小十个孩子坐在蒲团上，听朱畅思老师用幽默逗趣的话语娓娓讲述七夕的真正意义。为了方便市民了解七夕民俗，民俗博物馆内恢复了古时拜织女的场景，在牛郎织女卦象前设立香案供桌，摆放茶酒、瓜果、鲜花等供品，让游客亲身礼拜，向织女祈福，祈求巧艺，求似美满的姻缘。同时呢，也开放了月老殿，殿内准备红线供市民佩戴，讨个婚姻美满幸福的吉利。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继续节奏驾到，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九七四 Live Show， 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 Deep Future House。 这一段混音作品呢，一共混搭了有12首的音乐，那你可以在其中能够听到包括有像是 Crystal Waters 他们的音乐，以及来自于 Oliver Heldens， 还有像是 Janet Jackson 以及 Lenny Lucas and Steve，还有像是我们所比较喜爱的一些新晋的音乐制作人 Ina Day， 还有像是 Zed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作品了。关注这里，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就对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ands up， Hands up。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个音乐就是来自于 Doug Vida featuring Jared Howard 带给我们的 Homeless。 那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来自于 Patrick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婚姻内容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Joe Stone featuring Montel Jordan 带给我们的 The Party This Is Now We Do It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公众号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818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列表咯按照顺序已经为您排好了歌单就看你要不要一边听一边看咯 So come up next Criss Cross Amsterdam featuring Choco Until this morningI know that you know too. So hey.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会听到的作品不只有 Patrick Williams， 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于 Catalyst 在给我们的作品了 The Sound You Need Radio。 那这是他第七部的音乐作品的混音。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开启点名互动。那么此时此刻赶紧拿起手机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吧。当然也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找到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我们的点名时间还有八分钟即将开始，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Crazy Legs 节奏驾到。 点名现在就要开始了，各位听友们，马上来开启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了呢。没错，要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新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包括有 LLL 路，还有像晴空国宾、晶晶蛙，还有天天 PNB 朱林，还有吴美球以及 Kyle 伟，一个都不少，嘴角上扬 YZ Oscar 以及曾广华来到节目当中，这是新朋友。那么老朋友们，你们好吗？也是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在看歌单吧。欢迎网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Lena、田螺姑娘以及亮，还有白俊星、晴空、小葛，还有老傅同学换了新的耳机，感觉听感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当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劲放单位，还有迪塞尔，不只是参加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听，还一直刚刚是在收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他还截了不少刚才的图片，也感谢一下网友博哥，还有再来换一下，我们看到了 Christian、Crystal Shen 以及呢胖头菜，再来翻一篇，也欢迎一下平安，还有 Dolphin 606以及我们的网友刚刚来到听友群当中的张丽娜，还有梁思路、曲家欧、Vicky， 还有在昨天晚上向我问候节日快乐的 DW Unique， 还有微微浅、淡淡蓝以及李佳、凯撒龙。欢迎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一连4个小时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常小航 Mr. 常，微信公众号现在锁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818即可马上获得本周节目的歌单，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当然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外，也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聊天。电子音乐的舞曲还要听下去才行，而现在的音乐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送出更加精彩的内容，来自于 Mario 鱼带给我们的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榜单当中的流行音乐的会议内容了，不可错过啊。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que cerré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be, sube. Quiero vibr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iero enseñar a mi boca. 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我们可爱的各位听友网友们一连4个小时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啊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也希望您明天的中午12点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常小航，明天见了。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iero enseñarte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Déjame sobrepasar tus ond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